生活美，你健康纯常在，你一生的忙碌里留下祝愿台。大都中国节，青春奉献的财，愿祖国的日月年年好运来，你光武太平年，你龙腾新时代。 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来。 续来听歌，请欣赏陈俊华演唱的《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明瑛演唱的《田野之歌》，刘一珍带出的《我用胡琴和你说话》。 Bye.

爱上达拉斯 I love you Kabul Maybe Adina Hila 阿哈尔杜奈拉乌哈里纳拜扎里拜西瓦拉乌里拉阿拉海特们天使海特拜耶克拉尔拜斯布萨拜斯布萨拜斯布萨拜斯布萨拜斯布萨比基亚杜萨亚杜萨谁来拜斯布萨我来爱老为地我白天我把爱家路上比起亚杜萨亚杜萨谁来拜斯布萨我来爱老为地我白天我把爱家路上拜斯亚杜萨我把爱家路上还为拜斯布萨我把爱家路上拜斯布萨拜斯布萨我把爱家路上拜斯布萨拜斯布萨我把爱家路上 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

又指向那小羚羊，因为勇士向左枪口不去，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小羚羊，他的血血染红了冰雪大地。在久久的寻觅啊啊，一只小羚羊在久久的寻觅， 继续来听歌。下面请欣赏的是刘和刚演唱的《苍天下的太阳路》，苏小明带出的《我的家在哪里》，